可能特別多人喜歡玩的時候，可能每一個區都有 很大量的運動場在這裡，但相對來說一些可能冷門一些的運動或者一些活動呢，在很多區都不是咁多嘅興建啊，咁變咗咧，令到就出現咗個短缺嗰個問題。 其實咧，即係運動場設施嘅提供咧，都係要跟翻香港嘅規劃標準與準則去做嘅。咁但係過去一段時間啦，我哋大家都會聽到咧，就係出現一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啦。譬如普遍市民咧，如果佢哋想去康文署嘅場地嗰度租用咧，無論係即係你想打羽毛球啊、打網球啊等等，係啦，排隊啊，又或者係未必可以排到嘅問題啦。咁而當然即係嚟緊咧，大家都會期望啟德體育園的落成是可以增加到一些運動設施的供應。不過其實那個主要都是講緊一些比較大型的設施，如果普遍地是供一般的練習或者是日常做運動所需，有些什麼計仔呢？其中一個計仔呢，就是政府已經是推行緊的了，就是向一些學校希望他們可以開放自己的那些運動設施出來。因為關衛我想有留意，其實有一些特別是新型的學校，他們那個體育運動設施的設備呢，比起外面一般的場地都不差的。 是啊，好像我們學校呢，它那個gym挺大的。 你大學啦。 是啊，是變成他們那些場地呢，是可以用來進行一些即是合乎國際比賽規格個規範的一啲進行嗰啲賽事都可以嘅。 其實咧相關嘅計劃咧就已經推行咗幾年啦。咁而如果係參加計劃嘅嗰啲嘅公營學校同埋直資學校咧，亦都係可以獲得一個嘅即係每年嘅津貼上限嘅。其實就係幫補翻佢嘅一啲，譬如係維修啊、管理啊等等嘅問題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學校開放與否咧，亦都要視乎翻佢自己嘅實際情況啦。譬如就係佢自己嘅即係。譬如課外活動的時間啊，佢週末同埋假期係咪真係有咁多供應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咧相關嘅資料咧，就係2020到21學年咧係有126間學校咧係參與呢個計劃嘅，就佔咧公營學校同埋直接資助學校嘅14%嘅噃。 好低啊，其實 係。係啦，嗱咁大家又點睇呢一個嘅數量咧？咁同埋即係呢啲嘅即係學校開放設施，可能同唔同嘅總會合作。其實對於嗰個嘅總會啊，去推廣佢哋嘅運動，又有冇啲乜嘢嘅得益咧？同埋呢一個嘅政策，又可唔可以幫助舒緩到香港運動設施不足嘅問題，同埋達到一個互惠互利嘅效果咧？嗱，轉頭不如我哋揾嚟啦，一啲嘅即係體育嘅總會啦，同埋咧學校嘅團體啦，同我哋講講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觀察或者係意見同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9月24日朝早9点，56名九龙区区议员今日宣誓。深水埗区的李文浩表明拒绝出席。被问到怕不怕被取消资格，民主党区议员郭天立： 我不会评估这件事，究竟是好像2月的时候政府所讲没有追诉期，抑或其实由始至终他都是会今日立法去说你昨日做的事是不符合誓言。如果真的有收到一些查询或者质疑的，我一定会据理力争。 民建联区议员李慧琼： 留意到每位议员都按照要求的程序去完成宣誓，相信政府都会是按照议员的言行，最后就是决定是否宣誓有效。 十点，医管局宣布延长前线医护人员的雇用年龄至到65岁，以及新增副顾问护士职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我哋對於佢哋琴日公布嘅一啲挽留人手嘅措施，無論係將退休嗰個年齡咧個延長啦，同埋咧設立一啲新嘅一啲嘅職位咧，其實都係表示歡迎。 廉政公署接獲有關選委會選舉嘅6宗投訴，有5宗可以跟進，包括有人涉嫌煽動他人投廢票或者唔投票。廉政專員白允禄： 特別是社交媒體上面有這些這樣的活動，我們都是做了主動通知相關網站的負責人，請他將相關言論是下架的，我們會繼續跟進這方面的投訴的。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关于如果我看回立法会的文件，它有一道就是详列了到底即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有哪些学校是租用了什么的场地出来给什么的运动项目去使用和参与活动的人次。如果我看回那个种类都不少的，即是譬如有些是租了个礼堂啊，或者是操场出来啊，去到做跳绳啦、手球啦、乒乓球啦，呢啲嘅活动啦，咁亦都有一啲咧，譬如系佢可以做到射箭嘅单轮球、冰球咧都有。咁但系参与嗰个人次方面咧，就有啲参差啦，即系有啲可能系几十啦，但系有啲咧就上到去几百嘅。嗱，咁究竟即系呢啲总会如果去租用咗学校嘅呢啲设施嘅时候，佢哋觉得系咪真系舒缓到佢哋嘅场地需求嘅问题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个嘅即系运动嘅协会啊，就系、是、香港地壶球协会嘅会长李石庄嘅。李石庄你好， 李生， hey, 你好， 系不如咧，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地壶球系一个乜嘢嘅运动嚟咧？即系简单少少介绍。 好，地壶球咧系一个仿照冰壶而产生嘅一个新兴运动嚟嘅。咁主要咧呢个新兴运动咧已经推广到咧系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能力，同埋不分國籍咧，都可以共同參與嘅一個共融比賽活動嚟嘅。 佢其實需要嗰個場地係幾大嘅，或者場地嘅標準要求係點樣嘅？ 我哋有一個賽道嘅，賽道咧上邊咧就有兩隊人，每隊三個人喺上面比賽嘅。個賽道個面積咧就係11米乘1.6米嘅。 11米乘1.6米。 簡單啲咧就係一個羽毛球場咧，可以擺到兩條賽道喺入邊嘅。 咦，咁其实都唔算係用太多地方㗎咗，係咪可以咁讲呀？ 係呀，可以㗎。 喔，咁所以你哋而家如果譬如喺其他地方呢，即係唔計学校呢，其实全港有几多嘅场地係可以供应到你哋呢个活动 㗎？嗱，我哋呢就冇特定嘅指定场地嘅。因为而家康文署嗰度呢冇地壶球嘅赛道嘅。咁所以我哋呢就会係用一啲壁球场呀、羽毛球场啊，又或者系舞蹈室咧，系进行呢个地壶球活动，但系就系走鬼式啦，即系话我哋要带晒啲器材，咁大概系加埋晒有20几公斤嘅，咁咧就大概一套器材25公斤咁样，咁就带过去，然后铺出嚟，活动完咗咧又要收翻埋，然后拎走，因为康文署嘅场地咧亦都唔可以存放嘅。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你哋系用康文署场地，都系按翻平常嗰啲嘅租用场地计划咧去租用翻佢哋嘅场咁样，系咪啊？ 系啊，我哋都要俾平常人租场嘅费用啦。咁仲有咧，就系因为我哋系主要系开班啊，等啲人定时定刻咁可以练习到嘅。咁但系我哋就唔系一个正式嘅体育总会，即系话喺呢个港协暨奥委会嘅一个成员之一，咁所以我哋冇租场嘅优先权，咁所以我哋咧就会系同普通工作人士一样，7日前先至可以租到场地，咁变咗好影响我哋咧，就系一个持续性嘅练习啊，又或者系开班啊咁样。 你哋咧而家都有喺一啲学校嗰度咧租用佢哋嘅场地啊，进行呢项活动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而家租用学校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即系系涉及到几多间嘅学校，同埋其实可以提供到几多活动时间俾你哋咧？ 嗱，今年咧就9月份开始咧，我哋就租用到两间学校嘅，一间喺屯门，一间喺慈云山嚟嘅。咁咧就佢哋就会借出佢哋嘅礼堂啦，就进行地壶球活动。咁同时间咧，学校咧亦都有地壶球嘅器材，即系话我哋唔需要带器材过去啦。咁而我哋净系出教练员啦，同埋去招募嗰啲参加者啫。 呢个系你哋第几年参加学校开放学校设施呢一个？ 我哋已经我哋已经参加咗3年噶啦， 系 咁样咯。咁但系因为过去两年个疫情关系咧，咁都系有阵时开咗几班，咁因为学校要停办啦，唔系即系停课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唔可以进去学校嗰度进行活动咁样嘅。 咁你哋过去嗰3年都系喺同样嘅学校啊，定系都系喺唔同嘅学校啊？ 之前两年咧，未计今年咧，咁之前我哋有四间学校嘅， 系 啊，咁就另外有一间喺观塘啦，一间喺北角嘅，咁、但系今年因为已经上年全年都未办过啊，未可以进校，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保守啲啦，咁我哋净系揾两间学校去试点，就一间喺九龙，一间喺新界咁样嘅。 系嗱，唔好意思啊，继续倾落去之前啊，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读一读，就系农场道往荃湾方向近农场道公园嘅中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系非常之挤塞，龙尾系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啊，请大家留意啊，君伟。 系啊，正话正话，李生你讲到关于佢用嗰啲学校嗰啲设施嘅时候咧，有啲学校佢本身有你哋嗰啲地虎球嘅或者嗰啲设备，咁嗰啲投资嗰方面系点样啊？贵唔贵嘅？即系啲学校如果要投资喺呢方面。 嗱，而家我哋买到嘅地虎球器材一套套装咁计咧，就6,300一套嘅。 嗯， 啊咁样啦。 系，咁即系如果佢要俾你哋玩呢啲球类活动嗰啲学校，佢要提系咪要提高埋呢方面嗰啲设备俾你哋咧？ 唔需要嘅吓，咁、其实我哋可以带过去嘅。但系如果学校有嘅，咁佢借埋俾我哋用，咁我哋就唔需要搬过去。咁样啦。 但系佢场地本身要唔要话？因为你始终喺个地下嗰度扫嗰个球噶嘛，咁你个场地会唔会特别要做一啲事先嘅准备功夫嘅？ 我哋嗰条赛道咧就一啲我哋叫 banner 吓，咁系一啲喷画嘅质地嘅材料嘅，咁、我哋只系铺开嚟就可以玩到噶啦。 系铺咗笪地啦。你头先都提到啦，就系、是、你之前咧系曾经喺四间学校都有推行呢个嘅计划，系一齐合作嘅。咁而家就喺两间嘅学校嗰度推行啦。咁而家你哋系咪都需要缴付长租噶？ 嗱，而家今期嗰两间咧就我哋系免费嘅。咁样啦。 即系佢学校免费俾你使用。 是冇错， 咦咁都相当唔错喎。咁但係需唔需要话譬如係即係佢哋啲同学啊係可以优先参加定係点样呢？个規限係点样㗎？ 嗱，个規限呢就係、是、如果我哋搞啲活动呢，我哋亦都需要有大概係四分一嘅名额呢，就俾到学校嘅学生啊、老师啊，有甚至乎家长可以报名参加嘅。 哦，就係嗰间学校本身有四分一嘅人要参与。 我哋 open 俾佢报名，咁、 okay 啊、视乎佢哋报唔报名啦。 咁你一般嚟讲搞呢啲活动咧，会有几多人参与噶？ 嗱、我哋如果系训练班咧，我哋通常都有24人以下嘅，咁、就一个班咁样。咁、我哋就有两位导师去进行咁样嘅。咁、有阵时我哋亦都会有一啲比赛嘅，利用学校嗰个比较大啲嘅礼堂啦，咁样。咁、我哋参与人数咧就可以过上百嘅。咁、但系当然疫情关系啦，咁亦都如果有呢啲活动，今年我哋可以办到嘅话咧，咁、个人数应该唔会咁多嘅。 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哋嚟讲啦，你哋觉得咧去租用一啲嘅学校嘅设施做你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唔系可以舒缓到你哋个场地需求嘅问题咧？ 应该调翻转嚟讲啦吓，咁我哋咧就系、是、有一个持续稳定嘅时间去办班啦，或者系搞比赛啦。咁、同一时间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康文署嘅场地去争嗰个场地，因为如果我哋就算系订到场都好啦，咁即系话第二啲人订唔到场嘅啫。咁即系话剥削咗其他市民享用。譬如举例啊，羽毛球场我哋用咗嚟玩地虎球，咁打羽毛球嘅人咧就冇咗时间去打羽毛球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呢个康文署攞到一啲学校嘅唔会用嘅时间出嚟，就俾咗我哋一啲体育会去推行一个持续性嘅一个体育运动。咁同时间咧，咁学校亦都会考虑个问题，就系、是、以我啲器材或者场地会折旧喎咁样。咁而康文署咧，亦都会有一个或者系政府啦，我唔知边个部门出钱啦，就会系俾翻佢一啲维护费用嘅。咁变咗系相得益彰，我哋亦都唔会去。在公众的体育场地那里

31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黄生。 你好，系 你好。 我就觉得喺而家疫情期间咧，呢个学校开放呢样咧，呢个措施咧就唔系好适合啦。 嗯， 因为学校已经系一个即系学生好多嘅地方啦。咁如果你再加添一啲外来嘅人士啊，租用场地，咁如果即系万一疫情系有啲咩？变化的时候咧，咁我觉得学校嗰个传播系会即系首当其冲啊！即系我本人就唔系好赞成。咁点样解决一啲即系体育设施上边嘅即系嗰个不敷应用咧？咁我觉得以乒乓为例啦，咁好多人咧，即系教乒乓嘅，咁佢哋咧就长年累咁样咧就租咗好多波台，咁甚至有阵时咧租咗又唔嚟都得嘅，即系租咗唔嚟，总之佢租定先啦。咁我觉得嗱，佢哋本身咧就系、是、教波嘅，咁佢哋可能搵几万蚊一个月嘅，但系又唔使即系唔纳税嘅吓。咁、但系我觉得佢哋就扛咗政府之盖咯。咁你变咗呢啲咁嘅大量去租用波台呢啲咧，佢哋唔使自己噶，佢哋可以请人帮佢租，佢哋一定会租到。咁、但系问题就系要政府都要正视下呢个问题，就系、是、啲大量嘅体育措施啦，即系。都有時是被人濫用了。 是，多謝黃先生的意見和看法的。當然黃生有一個疫情的考慮，關於如果我看回教育局那一份的通告，實際上現在都有不少的團體是可以合資格去租用學校的體育的運動設施的。譬如呢，如果以體育總會來講都有成79個是符合資格，還有呢是地區的體育總會那裡都有成21個，還有一些就是民政事务局提供的其他体育团体都有20个，即是总共计起上来，其实有成百几个的即团体都是可以合资格去租用学校的这些场地的。但是学校如果他们开放这些场地给这些体育总会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的关注呢？譬如刚才黄生所提到的疫情的问题，他们又怎样去考虑呢？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另外的一间有参与计划的学校，就是香港道教联合会纯阳小学的课外活动主任陈朗恩。陈老师你好。 你好啊。 陈老师，我看回个表，你们学校就应该是租个棒球场出去给棒球总会和其他团体去使用的。 是啊，是啊，我们学校是即是全香港唯一一间有棒球场的小学啦。我们都参与了这个计划去租用棒球场俾香港棒球总会啊，同埋沙田体育会等等嘅团体咧，去使用呢个设施咯。 参加咗呢个计划有三年啦，系咪啊？都两 系啊，都有三年啦。佢一开始个计划嘅时候就开始参与紧噶啦。 其实点解你哋会参与呢个计划咧？ 其实呢个计划好好嘅，可以帮到学校咧喺维修保养啲设施方面咧，有好大嘅资金啦。咁其实我哋保养个棒球场，可能大家都知道要除草啊，要维修啊，保养嗰啲，其实往往就花费好多嘅钱，用学校嘅钱啦。咁但而家其实我哋租用个场地出去咧，康文署嗰边有补贴翻俾我哋嘅。咁呢笔钱我哋就用翻喺啲设施保养啊、维修方面，以及可以优化我哋学校租俾人哋嘅设施咯。 即系仲另外有租金啦，系咪？ 是啦，是啦，我哋租金以往其实我哋就靠自负盈亏嘅形式去做保养维修，咁都系掹掹紧嘅。咁但系而家有多少少嘅资金就可以做一啲优化嘅工作啊，例如提供一啲嘅储物嘅设施俾租户团体等等。 咁对于你哋啲学生参与呢个棒球嗰个训练有冇帮助咧？ 其实都有啊，因为我哋自己咧，其实我哋租用嘅场地嘅时间就系租星期六日俾课，即系外间嘅团体使用啦。咁我哋星期一至五放学咧，就系自己学生去使用嘅。咁因此咧，我哋有两方面都有帮助到学生。第一方面就系、是、其实场地嘅优化对于我哋平日一至五嘅训练好大帮助啦。咁另外我哋啲学生亦都可以优先参与佢哋棒球总会啊，或者系一啲体育会嘅训练咯。 哦，即系星期六、星期日翻去学校嘅，同佢哋呢啲会嗰啲即系同嗰啲总会嗰啲人一齐参与训练咁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佢都会预留翻一定嘅名额俾我哋学生去参与嘅。 但系你哋点样去考量咧？一啲譬如系保安嘅问题啦，同埋一啲嘅即系譬如场地嘅清洁卫生啊等等嘅问题，仲有就系你哋系咪需要因此而加额外嘅人手咧？ 其實呢個係需要嘅，因為租用團體多咗啦，咁當然清潔啊、保安嗰個需要嘅時數都會多咗，咁因此我哋其實都會安排翻啲保安嘅人手喺星期六日嘅時間，咁基本上朝頭早八點至夜晚六點都起碼要有一位人手係負責棒球場嘅保安啊、開門、閂門啊，以及一啲清潔嘅工作咁樣。咁另外我哋都請咗一位半職嘅員工係專係負責棒球場嘅一啲嘅打理。咁半職員工其實嘅薪金就係喺呢個開放校園計劃嘅資金補助裏面去出咯。 嗯，係。 係啦。 嗱，咁你哋都需要咧，即係增聘嘅人手啦。咁其實你哋有冇計過咧？即係收翻嚟嘅租金同埋收翻嚟嘅津貼，你頭先講就係都有助你哋維護個場地啦。但係如果計曬你哋所有花費落去嘅成本，其實條數可唔可以平衡到咧？ 其實以往就啱啱冇平衡到嘅，即係未有開放校園計劃之前。咁而家推出咗呢個開放校園計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少量嘅盈餘嘅。咁呢啲少量嘅盈餘咧，當然我哋係非牟利嘅機構啦。咁我哋少呢啲盈餘就會用翻喺增添一啲場地嘅設施咯，例如可能看台啊，一啲嘅儲物室啊。同埋一啲優化個場地嘅設施咁樣啦， 同埋唔使咁手緊啦，即係如果啲嘢爛咗都可以盡快去補翻，或者俾啲學生使用嘅設施都可以靚啲啦，係咪啊？ 係，因為以往如果真係唔夠錢嘅話，就真係學校要另外揞錢出嚟去保養個場地咁樣。 咁但係你個場地如果連星期六、星期日都開放埋，咁你哋咪好即係維修啊，或者維護個場地嗰度係咪要安排得比較緊張啲啊？ 是啊，其實我哋就要比較多時間擺落維修，同埋我哋開放校園計劃嘅好處就係佢哋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就可以俾我哋去申請呢個大輪子爵士嘅康樂基金。咁呢個基金其實就可以另外申請一啲錢去做一啲場地嘅優化咯。所以我哋個場地嚟緊都會做一個大型嘅維修，就由真嘅草啦變咗做一個仿真草咁樣，咁就以確保個場地嘅質素比較穩定啦。 嗯，我想问咧，因为做呢个计划咧，其实你哋都需要征询即系唔同持份者嘅意见啦，既有你哋学校嘅教育职员啦，我估可能学生家长都会关注嘅喎。咁其实你哋最开初去开展呢个计划嘅时候，有冇遇到任何一方面嘅一啲嘅阻力咧？ 其实我哋学校比较少，好多家长都好支持，因为喺呢个计划之前，我哋已经有租用緊场地出去，咁一直以嚟都同啲团体嘅关系好好嘅。咁我哋租用即係参加咗呢个计划之后，其实就反而我哋得到嘅就係更加多嘅可能团体可以有机会使用啦，同埋更加多嘅家长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呢啲团体嘅活动咁样囉。咁所以好多家长都好支持呢个计划嘅。 你哋睇上嚟譬如以你哋学校而论啦，仲有冇能力再去开放其他嘅多啲嘅设施咧，俾其他场地去，俾其他嘅一啲嘅团体去用啊？ 其实都有啊，因为我哋其实学校都仲有礼堂啊，我哋有两个连埋嘅篮球场等等嘅设施咁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再开放埋呢啲场地嘅话咧，咁我就要再研究下个保安人手其实系咪需要再增聘啊？咁样系啦。 嗱，即系但系你哋本质上都系欢迎成个计划嘅。 都欢迎的，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就是我们在沙田区啦，希望沙田区的一些团体都有多些场地使用，因为都知道其实依靠康文署的一些体育馆啊或者运动场其实往往都不足够，那我们如果开放这些场地其实都有利推动整个社区的运动发展。 好啊，多谢晒你啊，陈老师，唔该晒，再见， 唔该晒你， 拜拜。陈朗恩老师咧，佢系香港道教联合会顺阳小学嘅课外活动主任。关慧蓉，我头先听阿陈老师嘅形容咧，似乎佢哋觉得呢个计划其实对双方都有利嘅，起码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即系亦都可以佢哋嘅学生咧跟到个总会去参加啲嘅练习啦，同埋喺个维修保养上面都可以帮补到。 系啊，同埋我谂对学生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可以同外界啲人接触下一齐。嚟做訓練，甚至乎可能比賽咧，等佢哋喺促進呢一項嘅體育活動方面，係會多啲裨益喺度。 當然啦，即係唔同嘅學校咧，佢哋有唔同嘅校程，亦都有唔同嘅一啲考慮嘅。咁但係本質上面，即係大家覺得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推動學校更加多去開放啲體育運動設施，俾唔同嘅體育總會去使用，以促進香港即係各個地區嘅體育運動嘅發展同埋文化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最近呢好多明星呢都鍾意，无论男男女女呢都鍾意做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嘟嘴嘅表情。咁有听众就问少少，嘟嘴我哋英文点讲呢？好简单啫， P-O-U-T, pout, P-O-U-T-I-N-G, pouting, ok, 係嘟嘴。通常就是可能小朋友好唔开心啦，咁啦，或者少少有次唔开心都会嘟嘴嘅， ok。咁最近呢好多人呢就兴嘟嘴嚟表现自己性感嘅嘴唇。一个嘟緊嘴嘅面孔啦，我哋话 a pouting face。再俾多个例句大家啦。Uncle Siu pouted when told that he had gained weight。当人哋话俾佢听呢佢最近好似增咗磅喎，咁少少呢就开始嘟嘴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 1嘅，亦都有一個節目預告啦。聽朝8点到9点嘅星期六問責咧，會請嚟體育專員楊德強嘅。咁當然講殘奧以外咧，亦都會講講咧點樣去即係推廣香港嘅體育運動啦，特別係體育運動嘅設施如何配合咧。相信呢啲問題咧都會係觸及到噶。咁啊，請留意聽日8点到9点嘅星期六問責啦。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陳生喺度啊，陳生你好， 陳生， 係你好啊， 係有咩意見咧？ 就其实我觉得咧，我因为之前咧，我写嗰封信咧，就因为体育设施嘅问题咧，俾特首嘅，点知特首嗰啲下边啲人咧，就话收到啊，算数啊，就转俾呢个民政事务局嘅，咁啊算数啊。 你嘅意见系咩？ 咁就关于嗰个设施咧，就唔好似外国咁开完奥运，即系好似日本啊、加拿大咁样咧，即系大笔账，即系嗰啲体育馆咧变咗空咗出嚟冇用啊，跟住维修啊嗰啲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嚟噶。嗱，譬如将军澳嗰个单车馆啦，嘥咗好多钱起，咁其实嗰个唔应该系一个纯粹单车馆，应该系一个多用途嘅，即系多用途，但佢唔会嘥咗。咁另外想讲咧，就系话啲体育呢啲会咧就话想用嗰啲学校嘅设施，以为非常之啱嘅。不过咧，佢哋唔应该有特权，应该咧好似外国咁样，好似美国啊、英国咁样，将所有嗰啲学校、小学啊、中学、大学嘅设施，包括体育运动场、游泳池。同埋嗰啲个音乐啊嗰啲咧，开放俾附近登记咗嘅居民使用，俾翻一个适当嘅费用，咁啊减轻咗个政府嗰个设施嘅应用，去提倡呢个运动啊，其他嘅休闲嘅嘢，音乐啊诸如此类。咁另外嚟讲咧，就系、是、好似以前一间科大咧，第一任嘅校长吴家伟咯，佢都学咗美国嘅方法，就系将个图书馆开放俾附近居民登记嘅居民用嘅。咁后尾唔知咩原因又话，又话唔够用咁先攞翻嚟。咁我觉得呢样嘢要改嘅，因为所有嘅设施咧系市民俾钱出嚟嘅，就唔系不体育总会佢有特权优先使用。 系、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啊。不过关伟站喺即系你哋喺。大學去任教的角度咧，如果開放唔同嘅體育設施，即係俾譬如登記嘅普通市民都參加嘅時候，喺個管理上面會唔會有啲問題咧？ 其實就有類似正話呢個道教聯合會順陽小學啊 陳 主任講個情況啊，你唔多唔少要有啲人手走去負責做保安啊，或者場地管理嗰度都要增加咗人手嘅，特別你係喺一啲叫做週末時間做呢啲活動嘅時候咧，肯定。是加添了個人手個方面的問題要計算在裏面。 好啊。嗱，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體育學者啦，就係浸會大學嘅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嘅教授劉永松喺度嘅。劉永松教授你好。 係，劉教授。 你好，大家好。 你好。 嗱，我哋留意到咧，你2016年啦，就曾經做過一個咧研究，就係講啲學校咧開放運動設施嘅。咁不過當然而家都已經隔咗好多年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而家政府所提供嘅一啲嘅即係數字啦，就係即係喺參加嘅學校當中咧，其實。似乎而家都參與嘅數目咧係多咗，即係都唔少嘅喎。咁譬如而家咧就係2021學年咧，係有126间學校咧都係有參與到嘅。其實對於呢個數字，你自己覺得有冇係即係點睇咧？有冇進步到咧？你覺得 進步係一定有進步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嗰個數據咧， 比较中国、日本、英国、澳洲等等地方咧，我哋系大落后噶。喺2015至6年间做呢个研究嘅时候，所以咧个数据上面我可以咁讲，我哋系由即系一个地下慢慢好多空间去上升嘅。咁因此咧，呢、這个上升咧都系正常嘅。加上喺前特首啊梁振英先生完成佢任期之前咧，佢亦都真系讲过咧，就系、是、需要推呢样嘢。而林鄭特首上場嘅時候咧，喺施政報告裏面亦都提過咧，係要推嘅。因此，我覺得尤其是喺政府一個所謂 top down approach 裏面咧，首先喺嗰啲官校裏面去做咧，亦都起咗帶頭作用。咁呢個增加咧，都係預期裏面嘅。不過嗰個升幅咧，就有待提升啦。我認為。 你覺得其實因為啲學校咧，可能基於好多考慮啦，包括就係譬如設施嘅損耗啦，佢自己本身嘅管理嘅問題啦，佢係咪需要增聘人手啦？當然亦都有持份者嘅意願啦。呢啲佢哋全部都要考慮在內嘅。你覺得其實政府仲有啲乜嘢嘅誘因可以協助學校更加進一步開放佢哋嘅設施啊？ 根据当年的研究那个结果有些推荐的提议的。咁我觉得个诱因呢，第一就是从学校方面来讲呢，那个财政的诱因都需要的。即虽然我们不是什么都讲钱，但呢因为那个标准去补贴学校开放的时候呢，基本上那个教育局给他的补贴呢，其实可能连一般的冷气费一个人手费用呢都未足够。因此我觉得呢应该与时并进去计一计这条数，怎样令到学校呢除了能够所謂 break even 打平手之外咧，能夠用到啲錢，同埋第二樣嘢嗰個自由度點樣用呢筆錢咧？根據教育局嘅規則咧，呢筆錢咧唔能夠亂用嘅。我相信如果將呢筆錢多咗之後，能夠用翻喺學校嘅運動文化推展啊、校隊嘅培訓啊，以至對外嘅交流咧，我相信呢、這個。即係出發點咧，多啲學校會考慮咯。 你講嗰、那個財政上面嘅誘因啦，我睇到咧而家嘅資助額啊，就應個津貼上限啊，就應該係去到130,000嘅。咁當然，如果佢所提供嘅地方少啲，佢所能夠俾攞到嘅津貼就少啲啦。130,000呢一樣嘢，你自己覺得係咪都需要去提升咧？ 但130,000可能是一个总数，不是一次的，或者不是一个年度的。所以如果那个学校它会逐次计，譬如说我们做上次的研究就说为什么它会租给那些社区团体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它能不能够帮到那些团体，而那些团体是它们熟悉的。这个先亦都是另一个元素，就说我、不是只是看钱，当然就说讲财政的诱因，就说从学校里面我们一定要计数的。但是如果那个团体他对学校和社区能够提供一种所谓的 integration 或者身份认同、社区认同感的话，学校也愿意去做的。 现在教育署就说要参与学校，他们可以有四分一的学生或者他们的教职员参与那个活动，你觉得这个比例是不是适中呢？ 我觉得这个数据就越多越好的，所以适中就是如果我们以日本比较嚟讲，佢 90% 嘅，咁而如果其他英美嚟讲，大约 40% 到，咁、所以以而家我哋香港嚟讲咧，都仲系 below 40% 嘅，咁当年我系 23%， 咁后屘我再 follow up 一两年之后咧，大约系多咗几个 percent， 所以咧我哋嘅进展咧，其实都系相对系慢嘅，相对系慢嘅，咁反而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喺开放呢个里边咧，就要增加咗嗰个社区同埋学校之间嘅一个谂法，就话咧。佢哋係互惠嘅，就唔係話啊，我淨係學校開放俾社區，咁其實調翻轉社區可以開放翻俾學校某啲資源嘅、哦，而大家諗呢個資源咧係 taxpayer 嘅，係納税人嘅錢嚟嘅。如果個社區嘅居民能夠得到呢個社區嘅資源同埋學校資源共用嘅話咧，呢、這個一加一大過二嘅 synergy 咧，那個 add value 就出現啦。我覺得。 例如咧，例如可以點樣做，即係令到社區開放翻俾學校啊？ 譬如话有啲大型嘅典礼咁样，即系疫情期间就唔讲得啦。有啲大型嘅礼堂里边租出嚟其实好贵喎。譬如以我哋浸会大学嚟讲啦，我哋个大学会堂好旺噶噃。其实我哋外边嘅团体，你哋都知道啦，你哋传媒。咁如果我哋喺九龙塘区，我哋能够有一个互惠嘅数字俾佢，同埋开放嘅日期。比較 flexibility 高啲俾佢，我相信咧好多學校佢都願意去，因為而家好多畢業典禮根本做唔到喺一啲細嘅會場裏邊。咁我覺得呢種我哋諗下嗰個資源嘅運用，又話社區同學校咧，大家都要摒棄咗一種就係呢個我嘅嘢。其實我諗下，我做嘅研究時候就話呢樣嘢唔係你嘅噃，你只不過一個管理者 社區嘅資源同埋教育嘅資源咧，就係屬於政府同埋整個社會嘅，能夠開放多啲。所以剛才譬如話，我好了解到校長嗰個 concern 嘅就係話，喂，保安啦、保險啦，係咪呢啲係好基本嘅嘢？咁正話主持人講得啱啦，政府係要起一個龍頭帶領作用， 係同埋 帶起佢， 明白同埋做一個互惠互利啦。多謝你，劉永松教授。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塞到落山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咧而家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去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点六七二瑞士法郎八点四三三，澳元五点，澳元系五点六五九，加元六点一四二，新西兰元五点四八四，欧元九点一三七。每百日元兑港元 7.05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3.061。 港金报1630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5.01 美元，卖出 1755.49 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葵涌道天桥。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重复一次啦，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后些少啦，律伦街这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创资中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近常怡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这段车多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的龙尾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彩虹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近苏屋村。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风力楼，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这段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澳这段行车缓慢，龙尾过了雅窑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菠萝包、橙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猪手包。 诶，等我嚟，丹麦料、馒头、冻得披萨、意大利粉。 啊！ 究竟边度出问题？搞到样样都唔食得。 系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嘅人越嚟越多，到底系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肤质有嘴》，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关怀人这个时间我们不如讲一个即也都跟我们的环境相关的。因为呢如果讲是碳排放呢，当然电厂是其中一个的污染物的即排放的来源来的。啊、所以呢其实过去那段时间即我们都很关注呢在减排上面电厂可以付出些什么的努力。咁啊，中电咧，寻日就有个嘅公布嘅噃啦，因为香港咧就希望喺2050年咧就达至到碳中和啊嘛。咁中电咧，寻日就公布咗佢哋嘅一份即系气候愿景2050，其实系更新版嚟嘅。佢哋就承诺咧喺2050年咧就实现零碳排放，其中咧系2040年底咧系完全淘汰煤电嘅发定煤电嘅燃煤嘅发电。资产啊，吓，即系唔用燃煤发电机啊。咁呢个系比起咧佢哋嘅原定计划咧提早咗10年嘅。咁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到取代咧？其中一个咧就系用氢能去到取代啦。嗱，我谂关伟，即系大家听到呢一个嘅消息嘅时候咧。第一個關注點咧，可能未必係佢哋究竟即係點樣去實現碳中和喎？而對於普遍市民嚟講咧，可能關注另一點喎，係咪啊？ 係啊，即係電費嗰度會唔會因為用新嘅方法嚟生產，令到啲電費會貴咗啊？因為咩有咩情況出現咧？我諗一般消費者或者我哋啲住喺呢個屋裏邊要用電嘅人都會即刻會諗起電費會唔會增加嗰個問題。 嗯，同埋咧，另外一个即系大家比较都喺香港嚟讲啦，即系大家可能唔系咁熟悉嘅氢能发电，到底佢嗰个嘅成本系点样？佢个排放又系点样嘅咧？即系会唔会亦都好似有一啲嘅环保人士话，即系核能吓，有啲人就话一个系洁净嘅能源啦，但系咧有一啲嘅绿色团体咧就认为咧，其实核能咧唔可以算系咧一个绿色嘅能源嚟嘅，因为佢喺中间。都会有其他嘅，即系好多不同嘅排放啦，影响咗环境啦，咁样。咁所以究竟我哋应该即系点样定义呢个氢能做发电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啊，关于呢个碳排放嘅问题，咁当然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世界各国嘅一个目标啦。咁因为我哋嘅即系温室气体嘅减排咧，其实系相当之一个国际重视嘅议题嚟嘅，各个嘅国家咧。亦都係作出承諾，包括咗咧係中國亦都喺聯合國大會入邊做咗一啲嘅承諾啦。咁究竟香港啊呢方面啊電廠又可以點樣配合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即係熟悉咧呢個電廠嘅問題嘅人士啊，就係咧世界綠色組織嘅行政總裁余遠晴啊，遠晴你好。 余生， 系大家好，系郑平， 你好吓，仲有关伟喺度吓。嗱，远请人，即系你就即系都跟咗咧，即系两个电厂嗰个发电嘅组合咧，好一段嘅时间啦。嗱，我想问啊，即系而家中电佢就话喺2040年底之前系完全淘汰晒啲燃煤发电资产，你点睇佢呢个目标咧？系提早咗10年，点睇咧？ 大势所趋嘅，你睇到呢、這个碳中和吓嘅目标咧，有超过110个国家已经承诺噶啦。咁即系当然咧，喺年份上面，无论由国家到企业，可能都有一啲差异嘅。但系你睇到咧，這个大势所趋噶啦。咁而且咧，人哋转都逼住，大家都要转噶啦。咁、所以咧就随住新技术嘅发展咧，咁我谂只会加快，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拖慢噶啦。 佢哋而家呢个说法就系想系其中一个取代嘅方案咧，就系用氢能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喺世界上面啊，氢能发电呢种嘅技术，暂时系发展到一个咩嘅地步咧？ 嗱，咁咧就都系有一啲国家系即系。係或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城市區域去試行嘅，咁咧就但係咧仍然未去到一個即係話好大嘅規模或者係一個好普及嘅部分嚇。咁、尤其咧而家可能你會睇到咧就係安全嘅標準啦、儲存嘅標準啦、運送嘅標準咧，呢啲都牽涉 牵一发动全身嘅，即系话以前成个供应链每一个部分点做呢，咁你而家完全系一个新嘅科技，咁唔会即系眨下眼嘅一夜间就转变晒，咁所以呢就呢个系个方向噶啦，呢个系好多人都倾紧噶，但系点样落实呢，呢度即系仲要有一啲时间嘅。 嗯。如果你話即係落實要一啲嘅時間嘅時候，咁其實中電而家咁快就話定一個即係呢一個目標，希望2040年真係淘汰曬所有嘅燃煤嘅發電機組，咁同埋用呢個輕能去取代。其實呢個目標會唔會係稍為即係樂觀咗一啲咧？ 嗱，當然啦，佢哋有當然有計算啦，科學上有計算，同埋都憑住而家所謂最佳嘅科技选项去做评估嘅，咁所以咧简单讲咧就系佢哋仲睇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而家喺佢现有嘅发电机组，譬如天然气啊嗰啲咁样，佢哋嗰个嘅即系可能会做一啲改装，以至咧可以用喺氢能嗰个嘅部分嘅，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部分咧，都系探讨紧啲可能性嘅。咁当然啦，氢能个产生咧，有而家讲咗好多唔同嘅技术嘅。啊，你由用沙即系 silicon 开始去产生到甚至有啲人话喂，而家用核能唔系攞嚟发核电啦，攞嚟做呢个氢嘅，甚至系或者用再生能源、太阳能嗰啲攞嚟产生个氢嘅。咁即係有好多嘅途径喺度做緊，咁但係而家问题係要大規模去做嘅时候呢，係需要有一个即係过程囉，咁样咁又要睇下呢到时边一个嘅原材料嘅供应令到个价格係有竞争性嘅，咁呢啲都係要考虑嘅部分。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都讲一讲呢，氢能呢到底係咪真係一个完全环保或者係零排放嘅一个咁样嘅即係发电嘅燃料呢？嗱，因为如果我睇返啲嘅资料啦，其实而家呢 95% 嘅氢能生产呢都係会产生碳排放嘅，咁因为佢有一啲呢就係用呢个石化嘅燃料呢去到提炼㗎嘛，咁另外一个方法就係要用电解水去处理嗰啲嘅即系氢能啊嘛，咁嗰个就有零排放，但系就变相系用咗好多水。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究竟佢系咪真系一个绿色嘅能源咧？ 嗱，咁所以佢哋有叫做brown hydrogen， 即系啡嘅氢或者绿氢啊 ，green hydrogen。咁都要睇即系佢源头啦。譬如如果佢用太阳能去处理嘅，去做分解嘅，咁系咪？会唔同咗呢，或者甚至讲零排放核电咁样下佢 claim 即係喺嗰个位咁去产生嘅，咁系咪可以做到呢咁样。咁所以即係都要睇个源头嗰度，佢而家就尝试去处理，同埋当佢哋产生嘅过程里面即係要计算啦，即係个碳排放系点，成个所谓生命周期系点，咁呢啲都系有相关嘅计算。不过即系睇落而家其中有嘅选项咧，呢个系比较低碳嘅一个选项，但系仍然需要睇翻头先咁讲啊，产生嗰个源头系点样啦。 譬如你头先讲嘅一样就系用太阳能啦，去即系产生氢能啦。咁系咪即系意味亦都系需要投资一啲嘅即系太阳能嘅一啲嘅相关嘅组合或者资产咧，先至可以做到氢能呢一样嘢？ 系噶系噶，即系每一个部分都系噶，即系核能又系啊，或者你用沙即系去做即系透过一啲所谓。材料科技去將沙去即係產生嗰、那個氫嗰啲部分，即係咁呢啲全部都係要有成個組合，即係有個設備喺度先得嘅。咁嗰啲都係一個投資嘅部分，即係尤其你睇到將來有好多新嘅所謂資產啊 asset 加咗，咁呢個就會影響埋個電費。 咁阿袁生，之外你都講話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嚟生產呢啲氫能啊。咁呢啲唔同嘅方法係會直接影響到嗰個電費嗰個收費方面嘅。咁你覺得佢哋會即係中電嚟講，佢哋會有邊個方便嚟發展呢啲氫能咧？ 嗱，我依個我就暫時真係comment即係講唔到實際係邊一個部分啦。譬如你頭先講silicon 沙嗰類咧，而家個原材料價格已經炒到飛起㗎啦， 好貴啊！ 即係個價格個飆升係啦，已經好多啦。咁當然你仍然會喺一啲地區，可能譬如印尼嗰啲會相對揾到平啲嘅 silicon。咁所以咧，即係要睇翻個地區，睇翻原材料供應，同埋睇翻你成個我哋所謂個設備規模個 set up。嗰、那個規模去到邊度，咁先會計算到成本嘅，即係等於即係唔同地區唔同嘅部分都會影響嘅。 除咗氫能之外咧，另外咧，中電亦都話即係離岸風場啊，亦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啊嘛。咁但係佢哋就要考慮咧，點樣將啲離岸風場將啲風能係可以傳輸到翻嚟啦。咁但係咧，其實中電咧，佢喺東南海域，即係清水灣對出嗰度咧，嗰、那個嘅離岸風場嘅發展計劃咧，喺環保署嗰度已經係過咗噶啦喎。佢哋預計2024年咧就應該可以即系投入嘅，咁但系当中会牵涉到啲乜嘢嘅问题，系再需要解决，同埋离岸风场呢一个嘅选项会唔会对比起氢能系更加好咧？ 即系我相信好难咁样比较嘅，因为第一咧都要睇个地区个风力啦，当然佢哋做晒所有嘅评估啦。第二咧就而家嗰個起風場嗰個成本效益好咗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個風葉個規模大咗，個所謂效率高咗嚇，咁所以即係會比以前個成本效益高咗嚇，個產電會好咗。咁依啲好睇地區性啦，睇你個規模啦，都係去翻嗰樣嘢，喂插幾多支風車喺度係啦，咁所以。都係當然你可以有一個所謂benchmark 嘅，即係話全球風電嘅比較啊，太陽能嘅比較，咁但係都好受技術啦、地區啦、數量啦、規模啦呢啲影響嘅。 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係咪都未可以預計到風能會唔會第二時可以成為到香港一個都佔比較大比重嘅一個嘅能源嘅來源啊？ 我諗咧，因為咧再生能源咧，佢有一個限制嘅，即係我哋叫 intermittent， 即係咩咧？意思係譬如太陽能，喂，朝早嘅啫，夜晚就冇噶啦。風能可能夜晚多啲風，朝早少啲嚇咁樣。所以咧，佢唔係全時間嘅。咁所以咧，喺供電嗰度，我哋有一個叫做基礎 base load 啊，即係基礎嘅一個供應。咁以往咧係用燒煤，或者即係喺政策嗰度講係用核電，即係所謂能源經濟學裏面講，即係去做一個基礎嘅供應嚟維持供電個穩定性嘅。咁所以咧，即係基本上係我哋將來都要諗下嗰個配搭係點嘅，係冇可能24小時靠再生能源去供電，亦喺香港嚟講受地理限制咧，係冇可能做到嘅。其實， 所以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講有可能係可能幾種唔同嘅方法去一起生產呢個電力咧？ 冇錯，即係喺外國就係噶啦，即係有地熱啊，有水力發電啊，有核電啊，好多種。香港係受地理位置影響咧，來去都係嗰幾味，但係咧。即係希望咧，而家係隨住有新科技，有一啲嘅部分電池特別嘅電池嘅能源啊，咁樣好多新科技出嚟，希望咧係即係做到一個補足，但係咧仍然都係個最基礎個供應個能源係咩咧？而係要咁大量咁穩定咧，呢、這個就係個轉型咧，係由燒煤去天然氣，天然氣。再去下一個新能源係咩？咁呢個就好重要啦。 遠青，其實你覺得咧，而家喺即係成個即係香政府啦，同兩電嘅協議入邊啦，如果佢嗰個固定資產投放咧係可再生能源咧，咁佢能夠獲得嘅即係嗰個準許利潤咧個比率就係高啲啊嘛。喺呢一方面咧，如果為咗要鼓勵啲電力公司再進一步投放喺呢個可再生能源上面，你覺得即係？當如果真的要再傾的時候，這個的准許利用的比例需不需要再提高呢？ 其實再生能源真的受過地理位置影響啦，當然除非有些人說可以在大廈天台很大規模去安裝，但是業權的問題啊，出入了來的再生能源的分配問題啊，這些也是要解決的。而即我覺得香港嚟講，你仍然係一個個位數字嘅再生能源嘅比例嚟嘅啫，其實唔係真係能夠佔到成個能源組合好大嘅部分咯。 即係其實可能都仲要配合翻其他嘅一啲嘅考慮或者其他啲嘅措施，先至可以增加到香港嘅可再生能源嘅比率，係咪啊？ 係啦，即係你始終就係話你前面係一堆樓，咁我裝咗太陽能板，呢個就有好多嘅限制喺度咯。 好啊，多謝曬你，余遠請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余遠請咧係世界綠色組織嘅行政總裁嚟嘅。先聽一次七點鐘嘅新聞報導。 熱帶低氣壓電母集結在永珍之東南約3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逐漸消散。同時，強烈熱帶風暴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約167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葵涌道天橋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車龍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瑪嘉烈醫院。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近愛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交通非常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过了启德隧道去到启福道近 Megabox， 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过了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況在港島江樂道中天橋去西環方向近順德中心一段車多，車龍排到近大會堂。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擠塞，車龍排到近東山台。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嘅龍尾就喺合和中心對開。而喺半山咧，馬基先峽道上行近梅道一段慢車，車龍排到落紅棉路近香港公園體育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一段车多嘅，车龙排到近仔安村。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松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喺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沙豪园以及系斜下去到西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 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咩新鲜事？ 奇趣 ID 识多啲计划，鼓励所有小学咧都系举办一啲同资讯科技相关嘅课外活动，俾学生及早接触编程啊、逻辑思维啊呢啲基本资讯科技概念同埋技术知识嘅活动。 资科办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敬文话：你知 喺计划之下咧，其实每间公帑资助嘅小学可以喺未来嘅三年咧申请最高400,000元嘅资助。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10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关伟，咁啊，下个月嘅6号啦，就系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嘅日子嚟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啦，或者早前啦，好多嘅唔同团体咧，都系就住佢哋施政报告嘅建议咧，系公开发表啦，又或者系见过特首嘅，表达佢哋嘅意见嘅。咁啊，其中咧一个嘅政党就系民建联啦，咁佢哋提咗即系都颇多嘅建议啦，咁但系有一样咧，就可能系比较都特别嘅，佢哋就建议咧系重组政府架构嘅，咁就将咧而家嗰个嘅政府架构入边咧，即系有一啲局咧，譬如系运输房屋运输政策啊，同埋发展局下低嘅一啲嘅部门咧，就重组啦，就成为咗运输及公务局啦。咁另外就系譬如运输及房屋局咧，相关嘅政策咧又再重组啦，成为咗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啦。咁跟住亦都系建议就系卫生范畴咧由食环署拆出嚟咧，就将民政事务局咧俾佢系统一处理，成立一个民政嘅叫做市政事务处啦，咁跟住就系新增一个叫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改名咧，变咗系内地及政制局，就用内地先行去加强推动内地事务，都有唔少建议。仲有就系一啲嘅政策局咧系增加副局长啦，咁同埋又增设副政务司司长啦。咁至于而家政治助理嘅职位咧，就系每个局咧其实有一个政治助理嘅啫嘛，即系每一局长。有一个政治助理，咁佢哋就话用一个一笔过嘅整体拨款嘅模式去处理政治助理嘅职位，即系话咧，俾咗笔钱你，你就可以因应需要咧，系咪请多一个嘅政治助理咁样啦？吓， 听呢、這个建议咧，俾人嘅感觉就系想将嗰、那个管理班子或者问责团队咧系扩大佢嘅。咁你就係講得啱啊！好似用一個政黨嚟向政府提出呢啲建議比較特別啲嘅，因為以往咧香港嗰個政制之下，多數都係即係如果英國人統治時代，梗係喺總督嗰度個範疇提出呢啲咁嘅改革，咁或者甚至回歸之後咧，都係特首提出嚟做呢方面嗰個改革嘅，包括啊董建華嗰個做特首嘅年代，或者甚至乎最 近期的梁振英先生做特首的時期，他都試過提出這類的改革，甚至乎現在近的林太做特首這段期間，其實都 有做過這方面的修改，當然他的修改不是很多，但是今次這麼大規模的一個建議呢，或者這麼全面的建議呢，是比較少見，在從政黨嗰度提出嚟，呢個係比較特別啲。 嗱，不如咧，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即係民建聯嘅成員同我哋解一解啦。咁當然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都係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嘅，陳恆斌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首先就可能请你要回答一下阿关伟头先提出嘅问题啊，关伟吓。 啊，即系点解会系你哋作为一个政党向政府提出呢啲架构嘅改革嘅建议咧？ 嗱，因为民建联其实我哋都系即系参与成个政治嘅工作，或者系即系参与管治嚟架构咧嘅研究咧，都其实好耐下嘅。因为我哋又近距离观察啦，又一齐共事咁多年咧，其实我哋对于成个政府嘅管治嘅情况，同埋加上我哋同地区嘅工作经验咧，我哋都认为系有改革嘅必要嘅。所以尤其是喺过去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包括我哋国家要发展啦，或者我哋大湾区要融入啊，或者甚至乎过去有好多机遇咧，系同内地有关嘅，政府都系比较难去把握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有时见到个施政风格都系有啲见步行步啦，咁长远嘅规划咧又似乎欠奉。咁另外就系有时嗰啲职能系分散喺唔同部门，咁有互相推诿嘅情况啦，一跨部门咧就似乎系唔系好做得到嘢啦。另一方面呢，我哋都覺得係即係隨著社會嘅訴求係有唔同呢，咁政府更好嘅管治係需要嘅。咁所以我哋呢就係即係喺民建聯，我哋做咗一個研究，咁我哋亦都有個政策倡議。咁呢段時間呢，我哋民建聯都係大力推動變革嘅。咁我哋認為即係回應市民嘅訴求，或者係即係社會嘅期望呢，其實变革是需要的，咁所以我哋就去做一啲变革嘅倡议啦。咁当然都系抛砖引玉啊，希望社会各界大家都就住未来香港下半场点样打落去啊，点样走落去咧，发展系出谋献策啦。 咁近年呢个喺政界都有人讲啦，就话中央嗰方面对于香港个政府架构咧，传统系由一啲 AO 啦，即系行政嘅官员嚟做呢、這个，系政务官嚟做呢、這个嗰啲局长啊，甚至乎一啲常任秘书长嗰啲咁嘅职责咧，变咗令到成个政府嘅架构都系受呢啲政务官影响。阿斌，你哋而家提出呢个方法，想改变呢一种现象嘅？ 其实问责制嘅推出咧，就希望即系嗰个管治效能系可以快啲啦。咁加上咧，因为个局长佢都系即系要为佢自己嘅工作而问责啦，而公务员就系即系佢做成点，基本上佢都唔会话好影响到佢自己份工嘅。咁但系如果你谂下一个问责嘅官员，如果做得唔好要走嘅话咧，咁我哋相信即係话佢可以发挥嘅效能会更加好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觉得问责制呢都系时候深化啦。因为而家我哋试下諗下局长佢入到去本身呢就佢可能喺出面服务嘅。佢对于政府嘅运作啊未必熟悉啊。跟住佢入去嘅团队其实都唔多，得佢啦个副局同埋个政座。三個人要去帶住咁多位公務員去做嘢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進一步深化一下問責局嘅組成咧，其實都係有助於成個即係帶領公務員團隊一齊做嘢會好啲啦。咁同埋即係公務員，畢竟佢哋都係即係熟悉個程序多啲啦。咁如果係問責局局長啊，或者係政治助理咧，佢希望他们是带入去政府那个思维或者是的角度呢，是可以更加贴近民意的。咁所以即是我们觉得是两者是有不同，同埋着眼点都有些不同。 但是你们同时又将一些地方的好像民政专员那些都纳入问责制，或者甚至乎你们又建议在这个现在的叫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你们希望将来改名叫做内地及政制局，那里呢那些内地办事处的主任也是用委任的方式来做，那这个 是不是又是想擴大那個問責制的、那個空間呢？ 咁樣嘅，因為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尤其是喺地區工作，民建聯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我哋都見到喺地區嘅管治上面咧，其實都係有待改善嘅。 嗯， 包括而家嘅專員咧，本身佢落區佢有佢嘅工作職能， 嗯， 但係亦都可以進一步提升嘅。我哋建議嘅問責專員咧，其實係去到副局。長嗰級嘅，咁若果係咁樣先，佢先夠能力去做統籌嘅工作，因為地區嘅工作其實係好多都係要統籌嘅。有譬如話你就算左街都好啦，有好多工作都係要統籌嘅，咁佢先有一個跨部門嘅統籌能力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由於佢係問責嘅工作咧，佢去到區佢一定要做好嗰部分嘅工作啦。咁若果佢做唔好，佢就要起身嘅話咧，咁、我哋相信佢嗰、那個出力嘅力度就會大啲啦，係嘛？咁而我哋認為咧，譬如話我哋將部分嘅而家食衞局裏面嘅衞生嗰部分咧。係擺咗落去俾民政去處理，咁民政去處理翻衞生事務咧，其實都係重要啊。因為而家你諗下，街道嘅清潔啊、阻街啊嗰堆嘢咧，本身係做得唔好嘅，因為佢個局、那個職能本身就唔係做緊地區嘅工作噶嘛。 嗯。 譬如話食衞局佢今年。淨係衛生問題加沙士問題，佢都即係我哋嘅 Covid 問題排搞啦，咁所以分唔到身過嚟係改善個社區環境，而市民接觸得最多嘅正正就係即係衣食住行。咁若果政府要有良政善治咧，其實基層嘅工作啊，或者係叫做地區嘅管治咧，係唔能夠忽略嘅。咁所以呢一個建議其實係強化咗地區管治嘅工作咯。另一方面，我哋都建議咧，就係設個副司長啦。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司長其實嗰個範疇都好大。咁佢又有其中一個職能，就係要協調各個部門啦。咁強化各個部門嘅協作咧。加個副司長係可以嘅。咁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希望做好啲青年工作。咁有啲人就話不如成立個青年局啦。咁但係青年其實都係好跨範疇嘅工作，有青年嘅福利啦、青年嘅住屋啦、青年嘅就業啊，其實都係散落喺唔同部門嘅。咁所以有個副司長咧去跟進呢一方面嘅工作咧，我哋會覺得比較適當啲。咁就所以我哋有呢啲咁嘅提議啦。 嗱，不過陳恆斌，我諗可以即係分開兩個範疇去講啦。頭先第一咧，你就話要深化呢個問責制啊嘛，咁所以你哋就建議咧係增加副司長啦，亦都係增加副局長啦，同埋政治助理咧，亦都可以喺即係請多一個嘅政治助理。咁呢度就令到嗰個問責團隊咧係擴大咗啦嚇。咁但係另外嘅一個即係頭先阿關偉問到一個問題就係、是。点解地区嘅民政专员佢系要成为一个问责嘅官员呢？因为佢其实都唔属于一个叫做即系每个局咧最顶筹咧顶头咧去到制定政策啊或者系统筹嗰个角色啦。咁因为佢其实系负责地区嘅一啲行政啊或者系联络啊等等嘅事宜啊嘛。咁当然亦都有统筹责任啦。咁但系点解地区嘅民政专员都要成为一个问责嘅官员呢？ 地區嘅專員咧，其實佢係要負責統籌嗰個區嘅。咁但係咧，我哋過去見到其實專員咧要揾人落去，一方面係都幾難嘅嚇，因為本身地區嘅工作都唔係好好做啦。咁加上我哋都認為咧，就如果係由問責去問責嘅官員去做咧，始終佢有一個即係嗰個叫做做事嘅意志就會更加貼近民心或者更加貼近民心嘅事情咧，去做得會比較好啲，同埋即係提升咗個級數咧，喺統籌嘅能力係高咗。呢一方面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即係有個咁嘅突破啦。咁頭先話會唔會令到嗰個編制會多咗好多咧？其實又唔係嘅，因為我哋個今次個即係改革建議咧。都是不同部門即是調一調啦，咁又或者係有啲係用咗問責 或者是叫做出面招聘啦，而不是用公務員的方式去做呢，那這個都是希望吸納到多些不同類型的人才，尤其是現在新的政治環境之下，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到事的話呢，我們都認為應該多了很多、有識之士啦，願意在政府裡面服務，所以都可以吸納多些不同的、人呢入去政府裡面幫手去處理問題。 但是你们个提议的时候呢，即是怎样去选择，譬如你们就说内地的办事处的五个主任呢就用委任的形式人选扩大至非公务员嘛，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讲即是、引入即是外间的人才啦。那外地的经贸办的主管呢又用委任形式，那即其实也都是引入我们的人才、外间的人才啦。其实你们怎样决定将哪些部门是需要打破了由 AO 去统领嗰一個嘅部門嘅選取咧，即係點樣選取呢一筆嘅部門嘅咧？ 嗱，我哋第一樣嘢就係、是、當然係任人賢能為者啦，係嘛？即係希望佢更多賢能嘅人係可以幫到政府去做嘢嘅。咁唔係代表話 A O 做唔好，不過咧，我哋認為就係話，譬如話你住內地辦嘅，咁本身而家揾人翻去都係有啲難度嘅。咁本公務員佢嘅工作本分係即係去寫報告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調查聯繫的，但是你要深化有關的工作呢，你是需要有不同的人去做的，咁甚至乎你話要去外國嘅即係我哋住外國嘅一啲經貿辦，咁你要去佢去講好中國故事，咁你叫公務員去講好點樣去講好中國嘅故事呢，咁樣咁所以即係話因應而家我哋呢個社會嘅需要呢，其實委任一啲即係有能之士呢入去政府幫政府去手做唔同類型嘅工作呢，其實因應個工種唔同嘅，咁譬如話我哋進入內地嘅，咁有好多人好熟悉內地嘅環境，亦都有好多自然關係同內地呢係可以幫到香港嘅。咁呢啲人呢，你叫佢加入公務員呢，佢又唔會嘅。但係若果你係有個機會委任佢做呢，咁係可以嘅。其實外國呢都有唔少嘅呢啲做即係對外嘅聯繫呢，係一啲即係委任啊，或者係甚至乎唔係公務員嘅情況，咁我哋都見到佢發得即係發展得幾好嘅。咁所以我哋今次都係參考翻內地實際情況啦，同埋即係外國一啲例子去做咯。 或者陳恆斌可唔可以咁樣去總結啊？因為以往去推行問責制嘅時候咧，縱使喺外間咧揾咗一啲有志之士啦，即係入咗去政府啦，咁有一啲嘅評論咧或者評議咧就會咁樣總結嘅，就話佢哋始終係一個即係孤家寡人啊。即係自己一個咧擔任咗嗰個局長嘅位置，甚至佢就算係加多個副局長啦，或者政治助理啦，其實加埋咧都係得三個人。咁佢哋咧就可能同下低嘅AO 或者既有政府架構嘅公務員咧個合作咧就未必順暢，又或者甚至有一啲就話即係佢使唔喐咧下低嘅公務員或者係 AO 添。咁你哋而家呢一個建議咧，會唔會某程度上就係想打破咗呢一個孤家寡人嘅做法，就係、是、喺各個嘅層面都是可以引入了外间的一些人，从而就是打破了 AO 又或者是公务员那个的垄断，甚至 是外间有些批评就是一些陋习呢，是不是其实个目标是想这样呢？ 過去的陋習都有很多的，咁我都不需要舉例子，大家都知道啦。有些時候互相推諉啊嗰啲情況，咁有些時候就即係好官僚啦，你問親嗰啲嘢都是好官僚鐵板一塊嘅。咁所以咧，即係社會嘅或者更貼地嘅民情咧，係需要入政府裏面。咁而我哋建議呢，就係即係或者叫做深化個問責制呢，本身係希望令到公務員同埋個即係問責團隊呢係可以更加好咁合作。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呢就係話深化一下，令到呢啲問責局呢佢係有多幾個人可以參場啦，甚至乎佢有一筆嘅撥款可以俾佢去即係請多幾個政助，方便佢去分配工作，又或者係請一啲研究員幫佢做政策研究啦，咁令到佢推出政策嘅時候呢更加係方便去推動，同埋係更加貼地嘅。咁而唔係話公務員唔得，不過呢有時喺即係 貼近民情啊，或者係同成個施政團隊咧，嗰、那個政治嘅即係意向咧，係要有個即係 align 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覺得係深化下個公務員嘅，唔係深化下問責制嘅工作咧，係其實係有必要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陳恆斌，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陳恆斌咧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嘅，咁當然究竟政府會唔會有一個嘅架构重组咧，即系特首会唔会有咁嘅建议咧？就要等下个月啊，即系好快十月六号嘅施政报告咧就会揭盅啦。 菠萝包、肠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猪仔包。 诶，等我嚟，丹麦条、馒头、冻得披萨、意大利粉。究竟边度出问题？搞到样样都唔食得。 系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肤质有嘴》，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冇发展，呢间公司就唔会长远。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关我跟住我哋讲讲一个医疗服务嘅问题啦。因为较早之前呢，医管局嘅主席范鸿龄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呢，就提出啦，话希望修改呢医院管理局条例，容许医管局嘅资金过河，就係买呢内地嘅医疗服务嘅。咁主要就係希望大湾区嘅香港人呢都可以得到即係相关嘅一啲境外嘅医疗服务，但係就用医管局嘅资金去到购买啦。咁我寻日就透露其实已经向政府呢提交了这个的建议，就是等资金可以过河买大湾区的医疗服务。关注点会是在哪里呢？如果真的成到事的时候， 我想主要就是一些在大湾区居住的，可能上一年纪的退休人士，或者甚至乎在大湾区做事的人，即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开始多了一些专业的人士入了去内地，即是大湾区做事，那这些人可能都会因为这个计划而受益的。 但是除了为了这个计划而受益之余，也都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大家关注呢？譬如当如果你在香港接受诊治的时候，那个医生自然就受到相关的条例监管。如果你在内地，但是你是用医管局的服务，那发生了医疗事故怎么处理呢？回来谈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纪律部队即系架构检讨报告书有关建议，调整6个纪律部队个别职级的薪级和起薪点等，涉及15亿多。有关建议及受影响现职人员的薪级转换安排，由本月1号起生效。建议包括将警员起薪点提高到超过26000元。入境事务助理员的起薪点提高至超过22000元，救护员和消防员起薪点增加至超过23000元。政府欢迎通过建议，期望落实之后能继续吸引和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社会和经济环境经历重大转变，2019年社会动乱、新冠疫情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增加纪律部队的工作。今次建议和立法会的支持，體現政府和社會肯定紀律部隊一直緊守崗位。涉及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4名港大學生，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其中3人在高等法院獲批准保釋。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批准3人保釋，書面理由即日公佈。案中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經獲准保釋。 四名被告被控今年7月7日在香港宣扬恐怖主义，他们亦都面对煽惑他人蓄意伤人罪的交替控罪。控罪指他们同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意图使香港警务处的警务人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伤害警务人员。外交部发表一份有102项的事实清单，指美国由2019年起透过制裁和多边串联施压等方式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外交部说，美国透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港澳办和中联办都支持外交部发布清单，特区政府说外交部清楚揭穿美国的恶行，铁证如山。市建局公布开展重建长沙湾兼善里和昌华街的两个项目，当中涉及重建长沙湾道政府临时工程仓库用地和长沙湾体育馆，估计约有2100个住户和120间商铺受影响。两个项目预计可以提供超过18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新的政府设施综合大楼。对于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早前透露，重建兼善里涉及的收购补偿近100亿元，市建局说暂时未有更新的估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出啦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二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啦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车龙短咗好多啦，去到新围街。咁所以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已经取消咗间封措施啦。加士居道过海啦，介乎伊利沙伯医院至到骏发花园呢一段咧，有少少车龙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宝云道多车噶，龙尾去到近缆车总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排到去政府去到警察总部。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警察总部。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啦，龙尾排到金钟道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近九龙医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站嗰阵，必须要喺黄色停车线之前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先至好开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考下你知唔知全运会嘅全名系咩咧？ 知系全国运动会啊！ 咁你又知唔知香港代表队派咗几多人出赛啊？ 知，一共有171个运动员参加18个唔同嘅项目。 点解你会知咁多嘅咧？ 咪就系因为我哋有听港台体坛一二三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1953年的圣诞夜，一场大火烧毁石硖尾寮屋区，五万几人无家可归。今集节目请来经历过这场大火的街坊分享当年的经历。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疫情之下，由于咧香港同内地都未能够即系一个做到一个比较全面嘅通关啦，咁所以咧亦都导致到一啲住喺内地嘅香港人咧，佢哋觉得喺翻到嚟香港复诊啊，或者接受医疗服务嘅时候咧，系遇到唔少嘅困难或者系问题嘅。咁过往亦都留意到有一啲嘅议员啦吓，或者系地区人士咧系反映咧呢方面嘅问题嘅，咁头先我提到啦，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咧就话已经向政府咧提出修改医院管理局条例，等资金可以过河咧就系买大湾区嘅医疗服务咧居住喺大湾区嘅香港人。而食物及卫生局就话咧就系回复传媒嘅时候，亦都话咧就系留意到咧医管局主席咧提出咧可以考虑修例咧等医管局买境外嘅医疗服务嘅。咁佢哋就话收到建议嘅详细内容之后，会仔细研究可行性同埋其他執行事宜嘅。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关注人士咧，佢哋就会关注到几个问题啦。嗱，一个就系私隐啦，譬如嗰啲嘅病历咧，点样去即系互通嘅问题啦。另外就系譬如发生医疗事故啦，咁到底咧应该由边一方面去处理咧？嗱，关于种种嘅问题，又或者系关于范鸿龄嘅呢一个建议，你点睇咧？会唔会真系方便到住喺内地嘅香港人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关伟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咧，即系呢方面嘅，即系都熟知吓，究竟内地呢啲医疗服务点样运作嘅人士啦，就系咧港大深圳医院嘅院长卢重茂嘅。卢重茂你好， 卢医生 你好， 系卢重茂，我想请教一下嗱，按照你哋港大深圳医院个经验啦，因为而家都应该有一啲系即系医管局嘅病人咧用紧你哋嗰个服务噶嘛，咁其实系点样去处理？即是医管局他会是用一个一笔过的价钱跟你们买了一些服务，还是怎样的方法去处理要委托你们照顾一些病人的呢？怎么搞的 呢？其实香港的医疗福利呢第一次过河就是2015年的长者医疗券的。咁长者医疗券大家知道就是政府给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的一个医疗福利啦。2000元是可以看私家医生的。咁这个呢 ,2015 年呢港大深圳医院就成为第一间内地的，亦都到现在为止是唯一一间的医院可以用这个香港的长者医疗券啦。咁这个就是第一次香港医疗福利呢是可以过河异地结算。就啲长者来到我们医院呢，只要拿着张身份证呢就可以唔需要俾錢㗎啦，直接可以由我哋同香港政府電腦對帳嘅。咁至於疫情之下啦，2020年即係上年嘅11月開始咧，香港政府就委託我哋咧幫一啲醫管局原本應該喺醫管局復診嘅病人，但因為疫情之下咧就唔能夠翻香港復診，就嚟到我哋醫院度復診。咁呢個咧係醫管局嘅病人啦，但係咧就個錢就唔係醫管局嘅。呢度要有個分別喺度，就係因為個法例上始終醫管局嘅錢就唔可以過河嘅，咁所以當時咧政府係特別同立法會咧係申請咗一筆嘅經費， 去到支援呢班喺廣東省嘅醫管局嘅覆診病人嘅，咁所以個錢就唔係醫管局嗰度嘅。嗰、那個有一點好重要嘅咧，就係關於、那個即係點樣計算個費用啊。我哋廣大深圳醫院咧係一間深圳市屬嘅公立醫院嚟嘅。咁內地嘅公立醫院咧就同香港嘅公立醫院嘅制度其實好唔同嘅，真真正正一國兩制。咁香港咧就係、是、由政府一筆過每年俾七八百億。港幣俾醫管局，然後就醫管局分俾所有嘅40多間公立醫院啦。咁所以病人基本上咧入到醫院就唔使逐項計錢嘅，因為政府已經一筆過俾曬噶啦。咁但係咧喺內地就唔同嘅，每間公立醫院咧都係要自負盈虧，逐項去收費，就由政府嘅醫保定一個好合理嘅、好低嘅一個費用咧。就每個病人咧自己有個醫保嘅户口嘅，咁即係你如果翻工作嘅話咧，就會由你個僱主啊，同埋你自己個自嘅公款啦、啊。咁你有病嘅時候喺個醫保户口度用，所以佢兩個制度咧就係好唔同嘅。變咗咧，香港病人就喺內地，如果佢冇醫保咧，佢唯一一個方法就佢要按項去到俾錢啦。咁所以咧，香港嘅醫療即係、就是、個福利咧，如果要能夠過河咧，個方法就係、是。按內地嘅醫保嘅收費去到計算，咁、其實個收費咧係好合理嘅，甚至有時我哋話係即係真係過低嘅。舉例啦，一個膽囊切除手術咁樣咧，其實喺我哋醫院咧，佢係一個打包收費，按項收費之後，我哋用嗰個打包咁樣，由入院到出院包曬所有嘅設備啊、醫療費用啊、藥物啊、檢查咧。都是14000元到的。咁即係如果你用一個私家醫院咁樣嘅數去計呢，其實個費用就絕對唔貴嘅。如果以公立醫院成本計呢，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合理，即係變咗如果醫管局或者香港政府係想買呢個服務呢，其實都幾划算 嘅。咁啊，盧醫生，我想請教，即係而家政府嗰度啦，即係佢委託你哋去照顧一啲香港嘅病人嘅時候咧，佢嗰個資金嘅撥嘅方法咧，係咪都好似你頭先講嘅一樣？即係譬如佢可能計咗嗰一位係即係屬於一個糖尿病人嘅，咁佢要覆診，咁就用你譬如內地醫保嗰個嘅方法去計咗一個嘅整筆。嘅費用就係話佢一次覆診咧係大概幾多錢？咁然後用咁樣嘅方法去俾你哋啊？定係點樣去計㗎？ 唔係，目前呢個醫管局覆診嗰個門診病人咧，我哋係逐項去計嘅。 係 佢嘅診金100元，然後咧佢嘅藥錢係另外計。咁內地嘅藥咧，其實就即係相對個價錢係平嘅，因為大量嘅採購啦。咁計完之後咧，我哋就係每個病人係唔同嘅。例如有個病人佢攞好少嘅藥嘅啫。冇乜做檢查嘅，佢可能睇一次門診咧就係200多元嘅啫，咁就直接係收呢翻呢個咁嘅錢。但另一個病人佢做好多檢查嘅，可能要驗血啊、照 X 光啊，亦都攞好多藥咧，佢可能嗰個總收費就可能會去到700-800元，甚至1000元。咁呢個就每個病人係唔同咯。咁譬如今次咧，政府就限定咗呢個醫管局覆診病人咧，每個病人嗰個上限就去到2000元嘅。咁即係好似醫療券一樣啦，佢用完之後就冇㗎啦。 係咁嗱，因為你哋廣大深圳醫院即係始終嗰個嘅體制上面咧，可能會同其他嘅醫院有一啲嘅分別啦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要由醫管局去向內地買呢啲服務嘅時候，咁點樣控制個醫療開支咧？點樣去衡量到底每一個病人我應該用幾多錢去買嗰個服務俾佢咧？ 而家我哋个医院咧都系按项收费嘅，咁但系即系其实所有内地嘅医院都系咁样计嘅，因为呢个系医保嘅一个制度嚟噶，即系包括诊金佢另外费啦，药费啊逐只药去计嘅。咁如果真系要扩大嘅话咧，去其他医院咧，其实我睇到嘅唔系喺嗰个纯粹话呢个费用度嘅问题嘅，即系我哋医院度可以按项收费，其他医院理论上都得。而係咧，其實有好多方面我哋都要處理。第一個就係嗰個語言方面啦，因為香港醫管局係用英語嘅，所有啲藥咧都用英文嘅。咁而內地嘅醫院係用中文嘅，咁甚至咧好多深圳嘅醫院咧，佢哋會係用普通話會比較多啲嘅，因為深圳係一個移民城市啦。咁當然，我覺得呢啲都可以解決嘅。我哋醫院咧就係用咗2文3語啦，就要揾啲識講廣東話嘅同事。 去到處理啦，亦都係我哋香港同事在場啦。咁就啲藥啊嗰啲咧，我哋就會翻譯翻成英文咧，就將個記錄咧就發翻俾即係個俾翻個病人帶翻香港處理嘅。咁另外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是、內地嘅醫院咧，就喺一啲管理制度上邊啊，係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咁佢例如佢哋嘅用藥嘅習慣啦，佢哋一個醫患嘅關係嗰度啦。甚至其實喺啲藥物器械嗰度咧，有啲香港有嘅藥咧，而家內地都未係上市到嘅。咁喺我哋醫院咧，暫時就有呢個港澳藥械通呢個新政策，可能大家都聽到啦，就係呢個國家俾深圳以我哋港大深圳醫院做試點嘅，香港有嘅藥咧，而家已經喺我哋度可以用到噶啦。就只係我哋一間醫院啊。咁就初步咧，佢會擴展到另外四間嘅港資嘅醫院嘅、 嗯， 但係嗰啲都係比較細啲嘅醫院啦，就唔係一啲大型嘅醫院。 嗯、 我相信呢個港澳藥系通要再擴展咧，都要有一段時間噶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如果要將呢、這個醫管局個服務我覺得以我哋港大深圳醫院作為個試點係比較成熟嘅、 嗯， 因為我哋喺個長者醫療券同埋個醫管局就業病人疫情個復診咧。都已經係即係好暢順啦，甚至香港嘅病歷咧，電子病歷咧係發咗俾我哋醫院度去到幫呢啲病人覆診嘅。 嗯， 咁但係如果要即係擴展出去其他醫院咧，我覺得嗰度會有一啲嘅一啲嘢要先處理咗嘅。 嗯， 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嘅服務咧就只係限於門診嘅服務嘅。因為呢、這個。長者醫療券同埋呢個醫管局在月病人復診計劃咧，都係限於門診嘅啫。甚至一啲內鏡檢查或者啲抽組織啊呢類咁嘅日間服務都唔包喺入面嘅、 嗯， 就唔好講話要真係住院啊，甚至做手術啦。咁我就覺得呢樣咧都可以，即係喺呢個時候都可以討論一下噶啦。因為確實咧，如果要香港嘅居民啦、能夠放心喺內地去到旅遊啊、住啊，甚至係養老啊咁咧，其實解決個醫療問題係好重要嘅、 嗯。 以往有好多老人家咧，就係佢哋一有病要住院咧，佢就原本喺內地養老啊，佢都走翻嚟香港啊，因為佢負擔唔起嗰個住院個醫藥費啊。雖然個費用就係醫保定價係相當合理嘅咯。 嗯。 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唔單止話可以考慮擴大去我哋醫院以外啦，應該係考慮擴大嗰個服務範圍，包括埋一啲內鏡啊，甚至係住院嘅服務咁咯。 係啊，盧醫生啊，嗱，咁就係你講咗，即係你覺得范宏玲主席提出呢個建議應該係可行嘅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喺保障到嗰啲醫療嘅資料個私隱個問題咧？即係個病人嘅私隱嘅問題，你覺得呢方面可以點樣解決啊？ 其實我哋可以參考好似香港咁樣嘅嗰個制度，就係呢個醫健通咁樣啦。 嗯， 就係、是、私家醫生咧，佢喺個病人嘅同意之下，有一個知情同意書啦。 嗯， 個病人係提出同意呢個私家醫生去攞佢個喺個電子病歷度入邊嘅記錄，作為佢覆診用途。咁我哋其實而家呢個今次嘅醫管局在院病人個覆診計劃咧，其實都係用咗同一種咁樣接近嘅一種咁嘅方法啦。 嗯， 就喺個病人同意之下咧。由我哋代佢向電子病歷辦公室去到申請呢份記錄，咁、呢份記錄呢就係、是、只係限於佢喺我哋醫院覆診用途，即、就、係、是、好似佢喺香港個私家醫生度睇病一樣咁樣嘅。咁喺咁由上年11月到而家呢，有超過25,000人次嘅呢啲覆診入面呢，我哋都即係成個都好暢順啦。就是、通過有呢啲病歷咧，我哋就能夠可以即保證嗰個病人覆診嗰個質量同安全啊、 嗯！ 我哋知道佢喺香港食開咩藥，我哋可以俾翻同樣嘅藥佢。亦都譬如話佢有一啲特別嘅曾經做過手術啊，或者對有啲藥物敏感， 係 通過記錄咧作出適當嘅處理咯。 咁 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我覺得就可以，我哋係可以考慮翻即係好似完全跟翻香港嗰種標準，去到保障翻個病人嘅私隱咯。 好啊，多謝曬你，盧寵茂係港大深圳醫院嘅醫生，港大深圳醫院嘅院長嚟嘅。電話號碼18731，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近年有特殊需要人士被诱骗或者威逼购买贵价产品和服务的个案，间中就会出现。 消委会为照顾者和辅导人员提供培训，等他们可以协助这班朋友提高警觉。 有些贴士大家都用得着的，记得收听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年轻的小朋友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是沙胶的。 哈林石面，现存到而家都解脱唔到嘅世界上人类其中嘅谜团，就系、是、沙胶嘅作用。 沙胶系攞嚟刮烂张纸用嘅， 总之冇试过系可以唔使刮烂张纸而用到个沙胶。 因为沙胶之后中间仲有好多个 step 嘅。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面。 用用用用用用，大家一起跟足工。 瑞文又帮两个仔仔准备大自然嘅教材。 系啊，世杰，吓谂起都好笑、哦。佢哋两个咧，一个就好惊蜜蜂，一个就好淡定。沟翻匀佢哋两个就好啦。 诶，咁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嘅养蜂达人加聪，讲下蜜蜂同气候嘅关系。 而我就请嚟玩具医生教下我点样整翻好啲旧玩具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于如果按照咧头先啊卢颂茂佢嘅应用啦，即系用一个医健通嘅系统咧，似乎应该系咪都可以解决到香港嘅即系病人嘅私隐嘅问题咧？如果佢真系要喺内地嘅医院复诊嘅时候， 嗱，如果佢用呢个深圳呢个广大嘅医院咁嘅方法做，因为佢哋广大深圳医院佢哋嘅系统系好近香港嗰个医院嗰个系统，咁呢个情况咧，我相信系唔难嘅。但去到其他大灣區嗰啲醫院，係咪都可以好方便或者好順利咁做到呢樣嘢咧？我係有少少疑問呢度。 嗯，係啦，因為如果你講試點咧，當然你就可以講緊係一間醫院啦。 冇錯。 咁但係如果預計未來會有越嚟越多香港人喺大灣區就業啊、工作啊等等嘅時候，咁你點樣去服務咁多嘅香港人呢？尤其是當佢分佈喺唔同嘅城市嘅時候，咁即係話咧，如果醫管局嘅資金係要過河咧，佢嘅合作嘅單位咧就要遍及即係內地大灣區嘅好多個城市噶咯喎。 起碼九個城市 咯。係啦，咁到底頭先所提嘅？呢啲嘅病歷互通嘅私隱問題點樣解決啦？同埋頭先啊，盧總務提到嘅，譬如一啲語言嘅問題，即係用藥嘅語言啊， 中英文嗰啲唔同啊， 係啦，咁同埋藥物供應嗰度又點樣去處理咧？嚇咁啊，嗱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一個病人嘅關注組織啦，就係、是、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彭洪昌啊，同佢傾傾。彭洪昌你好， 係彭生， 係主持人你哋好。 嚇嗱，首先不如你評論一下阿范洪玲佢呢個建議啊，即係管局資金過河去大灣區呢一樣咧，你覺得係咪有一個實際嘅需要咧？ 嗱，如果我哋睇翻喺過去咁多年嗰、那個即係香港人長期逗留喺廣東省嘅數字咧，事實上都真係有唔少嘅港人咧係比較長嘅時間喺廣東省嘅唔同嘅城市嘅。如果睇翻去到舊年年底咧，大概有54,000嘅香港人咧係比較長時間逗留喺國內。咁而呢個數字咧睇翻過去大概10年時間都一路係增長緊嘅，即係從2013年大概係由51,000多啲啦，就去到舊年咧就係54,000啦。咁其實嗰、那個趨勢都相對明顯咧，係越嚟越多香港人係喺國內生活嘅。咁我諗無論佢係工作或者係生活，抑或係即係退休之後逗留喺大灣區嘅省市咧，這個趨勢都係有喺度。咁而我再睇翻嗰個年齡嘅分布咧，就大概1.5%多啲咧。都是長者嚟嘅，咁而呢個比例咧，亦都喺過去嗰10幾年時間係亦都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呢、這個趨勢相對都係明顯，而大家都知啦，即係長者佢哋嘅個醫療需要咧，亦都係會比較多啲啦，咁所以呢、這個即係跨境提供醫療服務咧，就始終係一個明顯需要係政府係需要處理嘅。 嗯，嗱咁但係去執行嘅時候，即係應該去點樣做咧？譬如頭先咧，我哋講到醫療開支啦，同埋醫療成本嗰個問題啦。按阿盧寵茂所講咧，佢廣大深圳醫院嗰個經驗咧，就係、是、即係而家政府係有一個特別支援計劃噶嘛，就等內地嘅香港人可以去廣大深圳醫院嗰度咧，即係做復診噶嘛，即係等佢哋照顧啦。咁但係佢 都會有一個咧大概嗰個收費上限喺度嘅。咁但係其他內地嘅醫院咧，佢就係用一個逐項嘅收費方式啦。咁如果當醫管局嘅資金真係要過河嘅時候，用啲乜嘢方法控制到整體嗰個醫療開支，同埋係確保到內地佢哋嘅醫療機構係只係供應一啲必須嘅項目，而不會因為有一個逐項收費的架構不同而可能增加了個醫療開支呢？ 我想整體呢，即要令到所謂即跨境提供的醫療服務城市呢，就有三通才得。之前我是講了那些什麼藥系通啊，那些即其中已經處理了。而家這三通就是要法例通，即是說現在醫管局是受限制，在個法例底下它不可以向境外的醫療機構去提供那個資金去購買那個服務，那這個法例上呢要通得到才可以有得做的。所以我想昨天主席說的就是即是先要修例處理了法例先。第二呢就是個行政要通，行政涉及到很多很複雜的或者很仔細的安排，譬如說剛才大家都講到了你怎樣去找那些的國內的或者大灣區省市的醫療機構去認可它的醫療水平那個質素，在認可了之後怎樣能夠提供到那些的藥物呢？一單是講藥械通就是九加二，即是九種藥物加兩種儀器，但是應該所需求的就远远不止咁少的。咁点再逐步逐步去增长呢？去到话购买服务的时候，点样去计算嗰个嘅金额啊，计算成本啊，会唔会需要有个上限？而家2000蚊呢个上限会唔会够唔够呢？甚至乎好似阿卢教授咁讲，而家净系门诊啫，日后系咪要发展埋住院都有相应嘅资助呢？咁呢啲呢好多系啲行政上面嘅细节呢，行政都要通嘅。如果你行政上通唔到呢，其實亦都做唔到。不過我覺得呢啲技術上嘅問題呢都唔係話處理唔到嘅。有一個更我覺得更加緊要呢，就係個財政要通。即係話呢，而家醫管局單係以佢嘅政府俾佢資源係服務緊香港境內嘅市民嘅。而佢係透過請人去提供呢個服務啦。好啦，但係而家如果佢要購買一個境外嘅服務嘅時候呢，其實某程度等於是在香港裏面行公私營合作，佢將只不過將呢個公私營合作就擴展去到境外啫。咁如果佢純粹用翻政府俾佢嘅資源，願意係請人去提供個服務，而家就要用呢一啲資源再買埋一個境外嘅服務咧，嗱咁變咗對相對地咧，醫管局咪少咗資源去處理本地嘅市民嘅需要咯。咁所以嗰個資源上咧，就一定都要通埋，就係政府要額外再俾醫管局有即係適當嘅資源咧，係提供呢個服務，咁啊財政上面都要通，咁啊呢三通咧，先至令到成件事咧係成到事。 好啊，多謝你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啊，就係、是、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其實關位即係資源嗰個問題都係，即係似乎政府應該要喺而家現有撥款之外再俾多啲， 即係要擴大嗰個資源咯。 係啦，咁但係點樣去計算呢？又是另一個問題嚟嘅， 頭痛問題，慢慢研究呢啲 喎。不過無論點都好啦，第一步咧就真係要政府係同意咗修例先。 冇錯， 如果唔同意修例咧，就乜都冇得傾噶。 冇錯， 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